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要请您欣赏几段这个二人转的演出。那二人转呢，是这个东北可以说是很盛行的曲艺曲种哈。虽然我们北京呢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演出场所，不过我们对二人转的了解呢毕竟是有限。比如说我们现在资料库里有一些挺好听的作品哈，但是特别遗憾不知道这个演唱者是谁。尽管有这么一点缺憾呢，但是我想并不影响大家欣赏二人转本身的唱腔以及他所编写的那些有趣的故事。所以呢，在这跟大家打个招呼，还是要把这些好玩的故事讲给您听吧。先请听一段潘庆家。 前孙李周吴郑王，家家请我把门儿上啊！就有一家不请我，是老牛家他们爷两个，老光棍那个小棍光不生孩子也不求我帮忙。自己找对象， 偏看中牛家的小志刚啊。 那时候他们家穷的叮当响， 他一心想把这种亲事搅黄啊。 也是俺们小玉芳啊，脾气太犟啊。 拧了三年，他一向价值刚啊。 我听说这二年那牛家大变样啊， 冒尖儿的富裕户那登报受表扬啊。 今天我厚着老脸求亲走一趟， 初春直奔牛啊家庄啊。请看鸭鹅成群闹池塘哎， 心里着急我走得快哎， 眼前来到牛家庄哎，在家吗？ 谁呀？ 哎，是我牛老大呀。 什么？要打架？招你惹你了？上我们家打架来？ 嗨，那是我呀。 放火？放火我给你送法院去。 那我是前屯里，我姓牛。 啊，你是刺头啊？那刺头我也不怕你呀。 嗨，那我是牛老大你大兄弟呀。 有大兄弟来了、 啊、 进来吧、 啊、 坐下吧、 啊、 大兄弟呀、 啊、 那你找我有事儿啊？ 嗨、老嫂子，人都说你猪二娘是个热心肠哎， 一登门和你商量。你实在是不像样，有件事就算我呀，求你帮忙。 我能帮啥忙？ 不用你帮钱，不用你帮粮， 让我帮你们家一个大姑娘，是不是我说大兄弟呀？ 你们家的小玉芳也该把对象找啊。 忙啊忙，娘嫁不得好女婿。 他看中俺们家的小志刚啊， 是吧？ 只怕是老嫂子你呀横拦竖挡， 我不能拿着锄头搅浆方。 哎，那这话怎么讲啊？ 啊，我不跟着烂打 就好，就算是看在我的老面子上，定下这门亲事，我看挺相当啊。 上顿没下顿的，天天愁，月月愁，愁的两眼泪汪 当当啊，我宁让小玉芳她一辈子不出家呀，也不让她进你们光棍堂。 哎，你说我穷，我穷我也不是吃穷喝穷的，那不都是修梯田赶大集那折腾穷的。再说我牛老大爷不是不会过日子，可人家批我是小生产，把黄岩给我拔了，苹果树给我拉了，豆腐锅给我砸了，说自留地是我的小尾巴，生我拉的给我掐了，你说我还剩下啥了？ 我看你呀是过年吃豆腐渣，你穷的也没啥喽。 那我也不能一穷到底呀。 你呀三岁长胡子，到啥时候你也是那个小老样喽。 哎哎，不乐意就拉倒，你少说那风凉话，没有你那鸡子儿我还不做曹子高了。我还 就你那儿子要是能找着对象， 怎么呢 我就打头朝下， 怎么怎么怎么 爬到你们家。 你呸。什么白眼狼，上一边打神去，小心我削你一顿棒子。 哎呦，我是你老嫂子， 还要饺子，有饺子也不给你吃啊。 大兄弟呀，我是后腿的，我姓朱。 什么爆花兔，我就看俩合成，没看爆花兔。 哎呦，大兄弟快开门吧，我是你老嫂子。 哎呦，老嫂子来了。 啊， 哎呀，老嫂子你屋里坐呀。 啊，行了行了， 哎，老嫂子你坐下。 啊，好好好好好。 哎，老嫂子你找我有事儿啊？ 啊，大兄弟呀。 啊，哎， 你这三间房盖的可怪亮堂的啊。 嗨，凑合事儿呗，那不盖房子儿子娶不上媳妇啊。 这啊，志刚呢？ 志刚啊，志刚找对象去了。 啊啊，大兄弟呀，你看那年你上俺们家提那个志刚和玉芳那事儿。 嗨，那都怪我，怪我是什么癞蛤蟆上蹦秤呢，不知道自个儿半斤八两。 哎呀，大兄弟你看， 哎，一家女儿百家求，你不愿意呢咱也不能硬抢。 哎， 没有你那葫芦籽呢咱们照样有水瓢。 哎， 没有你那芦穗呢咱们也照样点豆腐。 哎呦，大兄弟呀，你看家那小玉芳啊还一直没对象呢。 那忙啥呀，那忙姑娘嫁不着好女婿呀。 哎呦，我说大兄弟呀， 戴高帽了。 那一年你去和我把亲事来商量，我 说这事儿你同意了？ 哎呀，我可是一百个同意呀。 你同意了 啊？ 那我可不同意了。 啊，你咋不同意了呢？ 听我赶紧说。我们家日子穷的直透亮啊，我们家那苍蝇饿的叮门框啊，耗子饿的啃泥墙啊。 可现在你们家确实变了样啊，粗粮细米堆满仓啊。 娶媳妇我打不起呀、啊，香和棍儿啊。 我陪送李贵家皮箱啊。 上千的洋钱我还拿不起呀、啊， 喜事新棒更相当啊！ 你闺女怎能嫁我们穷的穷家穷小伙儿？ 咱们家住南北庄，那跟爹我知其详啊！啊，你们村儿村左一左人道，不老的是金石羊，哎，人又勤马又壮，那有钱又有粮。桌上便匣子把戏唱，就连你这老头子也上船扛啊下船粮啊，你真是啥也不缺，就缺我们家的小鱼房，来把你的儿媳妇当啊。 哎，这回嘛我同意，万一我将来要有受穷日，要往回领姑娘。 你就放心吧，你没听那店匣子天天都在讲，倘让咱走富路越走越亮啊啊啊。 哎呀，说了半天呢你才说到那点子上。 那这亲事？ 这亲事啊，这亲事还得再商量。 哎呀，我说他大叔啊，我好话说了九千六，累得我舌头直发皱，这亲事儿你还不吐口，你准得让我掉俩眼泪，你看着才好受啊。哎呀， 哎，老嫂子，哎，老嫂子你别哭啊。 啊啊啊，我没哭啊，我没哭啊。 老嫂子，我就实话告诉你们 啊， 这亲事你和我同意不同意那都没有用。 那咋说呢？ 人家玉芳和志刚啊，那订婚相都照好了。 是吗？ 哎，我的亲家母，哎， 我的好亲家呀，咱赶紧上马办喜事儿啊， 收拾屋子做新房，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潘庆家，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这个古代故事包公断后。 北宋真宗皇帝有两个妃子， 妃子还标签呢， 啥也不懂啊，就是两个媳妇儿 啊、 哦，一个姓李，一个姓刘。李妃身怀有孕，刘妃看着眼气，于是就跟太监郭槐定下了一计。这刘妃将用貂选个搔把招，怀揣棉花包，肚子鼓多高 啊，假装怀孕呢。 等到李妃分娩的时候，刘妃让郭槐抓个大狸猫，八头去尾用背一包，来个狸猫换太子，愣说李妃伸个腰。真宗一见心好恼，害得李妃把罪遭。 唉，这不是诬陷好人吗？ 可不是咋的呀？18年后，包公包大人经过内查外调，秉公而断，才昭雪了这件重大的冤假错案。你说这事儿值得称赞吧？ 值得呀！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包公包大人铁奴子敢于斗争，对那些刑事犯罪分子，他敢逮敢管敢摸敢碰敢审敢问敢整敢恨敢于判刑从严从重。行人别发毛，走道你先站站脚，飘飘你先绕下脚，这坐轿你先停住脚，这背板你也伸伸腰，敲锣不为别的事了，只因来庙内来个黑老包。有仇你就往出刀， 有理你就别害怕， 真有恨他能替你消， 没事可别瞎， 是美女休想来放刁， 行凶你就别想跑， 是作恶你也别藏猫， 违法你就别想躲， 是犯罪绝不把你饶，心不提不能当水瓢啊，知你把火准备着，你下面鸡爪一块熬，你准备抽筋再弯腰。 他是犯的，江湖都不孬，要来了四个小土豆，少带三根咸菜条，小女儿走少半瓢，还有那圆的乎的黄瓜浇的香喷喷的金道刀的两个年豆包啊。哎，你俩趁热快吃吧。转路过咱家呀，到周桥传话，有桩开心告，要去百姓把冤消。 他可是刀子难要报恩正， 正是那铁面无私黑老包啊。 闻听一声包拯道，不由老身泪滔滔，含冤不屈十八载，血耻平安在今朝。儿啊，为娘我要把庄告，你快前去走一走。 你老没事快用饭，是姑姑告状为哪条？ 娘让你去你就去，是沉冤报血恨难休。 母子相处十八载，有冤咋不对儿消？ 只因为娘冤枉大，你要知道也没招。 心有冤就该早去告，为啥单等黑老包？ 只有他能断此案，别人娘都信不着。 要告我得咋去告？你快把冤情对儿消。 你的公馆见包拯是站着讲话别跪着，就说娘有冤枉事，我要当面对他笑。你叫他不骑马，是不做教徒，不耳行道，还有、 哎、告状都得到大堂告，人家哪能啊再说见官不下跪，十有八九得沾包。大人要是炸了庙，而这个吃饭的买卖只怕长不牢。脑袋准呐、啊，开票啊！妈呀，那我还得伺候你妈呀！ 秋华，孩儿你把宽心放，不用害怕，别发毛。他不怪罪还罢了， 胆太小，只怕大人不轻饶。 娘让你去你就去，嘻嘻刀包用不着。你要快去是孝子，你要不去是孬宝。老娘我要生气了。 哎呀妈呀，妈妈你别生气，妈你别生气，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妈呀，孩儿宁可脑袋掉，也不叫娘你呀说声道。我去我去我就去，大着胆子出寒窑啊！一路马小跑啊， 一路小跑到公馆啊，端起烟把肩膀啊， 我端起肩膀挺起来腰啊，迈步就把大堂上，笑嘻嘻的叫老包。一件事不好，跪倒在地忙求饶。不是小人不下跪，我妈让我这么着，她说有件冤枉事让我来找黑老包，我妈让我来的。 包公闻听虎眉皱，告状之人你听着，不懂堂规我不恼，呈上状纸 小人从没呀、啊、上过小，因此不能写成状，恳求大人担待着。 没有成状当面讲， 可叹我一见大官说话嘴就瓢啊。 恕你无罪慢慢讲， 多谢大人把我 我母不是生身母啊，她曾讨饭受煎熬啊，十八年前桥上遇认她干妈住寒窑啊，干妈说她的冤情比天大， 是何冤呐？ 到底是啥冤枉我还没毛着啊，他让我来把你请，请你亲自到寒窑啊，让你不骑马来不坐轿，是徒步而行不辞劳啊，我妈说你要能去还罢了，若不去不是真包是假包啊，这都是我妈让我这么说的，咋的？跟马汉女王朝啊，范仲华带路 张家走 啊，不大一会儿啊大寒窑啊，范仲华口风大人请留步，带我进窑啊禀一遭啊， 张华 老包现在门外赶，要怨你快呀对他瞧，我扶你老七条转 来，这可是真老包， 不光真包来到了，就还有马汉帝王朝， 要是真包感情好，叫他一人进寒窑，别人谁也不行进，叫他们站在外边先等着， 八爷不是孩儿不先叫，你老别在呀出高招，方才上堂没下跪，脑袋差点被开瓢，您不出应怕不妥，大人怎能进寒窑， 娘舅你去你就去，是再说别的用不着，你要快去是孝子，你要不去娘心焦，老娘我可不服了啊， 哎呀妈呀，妈你别死，妈你别死，我信我信我信，那么行妈呀，我妈说不能出来把状告，她让你独自一人进了寒窑，你要进窑还罢了，若不然不是真包是草包，你趁早摘下乌纱帽，是不如回家卖切糕，我管那个呢。 包公闻听心难想，贫苦身家 可真高啊，人情至高我不拿，若怀恶意我不着啊，料他必有为难处啊，不然怎能不出窑，他让本官把窑进是对本官心得着，我若不为民做主不是真包是假包啊，既然已到窑门外我何妨进去瞧一瞧，镣铐端带大腰巾呐，手扶纱帽大哈腰，我往那旁松儿不知见一贫妇坐 堂上满头白发双膝木啊，衣裳破旧不人瞧啊，老人家你有什么愿望事说出来，本官为你打呀恨来笑啊，老人家有什么愿望只管讲，御赐三口同他道啊，有缘你就知广告，王子犯法我不饶，莫非你把县官告， 县官官小我不挑， 莫非你把周官告， 周官跟我挨不着， 莫非你把大臣告， 大臣不用我多劳， 莫非你把王侯告，贫富口气呀真不小，莫非你要告当朝， 我正要告呢，皇上告罪回礼算说对了， 既然要把皇上告，不知告你哪一条， 我有心要对你把真情诉，不知你是真包还是假包， 真包假包如何知晓，你双目失明啊看不着啊， 真包假包我准知道，你叫我摸摸你的后脑勺， 看起来这贫妇来头不小，怎知我后脑勺上有说道啊， 你快往我的跟前倒是离别太远够不着， 无奈走到他跟前儿，转身递过后脑勺， 你的个大我个小，站着叫我够不着， 自古来百姓见官都得跪倒，谁见过官见百姓往倒跪倒啊，保证我有心不下跪呀，怎奈贫妇年事高，全当她是高堂母，今日我何妨跪一倒吧，包成火燎跑跪在地， 过 帅有云呐、 啊，正宗的盼太子， 喜上眉梢啊， 要为他怕我生儿 当皇后啊， 篡中那太监国怀， 暗中作呀。假装像 有个鼓囊的 鼓囊囊的棉花包啊，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 呐，留给他也养眼， 要把月生子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 人宗信了 刘妃的话， 拿我问罪 要开刀啊， 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可怜我死罪得免，活罪不饶，免去了我的罪号还不算，还把我打进冷宫， 听罢暗思考，此案可得细处一瞧啊，状告当今是非小品要可考正要老啊，你说你是多母有何凭证啊，我瞧瞧啊。头疼来仔细瞧吧，果然是真宗皇帝御赐之宝，左九龙右九凤啊，右的是金线条啊，上有先皇亲笔字啊，喜印不差半分好啊，贫富果真是女多含冤负屈最早啊，保证我有心离此二十阻力重重比山高，万一若是闹不好这闹得长不老啊，保证若不离此案啊，天理良心谁难饶，纵然保住乌纱帽是骂名千载最难逃，想到这二十鸟炮满跪倒，臣保证接驾来去忘困扰啊，真谢恩难看起，不由胸中啊永不逃啊，只道是民间多有不平事，却原来宫中也有汉人要此番回朝奏一本，出现包裹真的叫真叫国怀大臣司马哪里飞瓜千刀啊，吩咐正王朝马汉快被叫啊，护送太后驾还朝啊，换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我可受不了啊，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饱啊，干娘你从见天日比啥都好啊，儿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儿知道你老的小腿不好回，皇宫睡炕头可得睡炕勺啊，儿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走到这个千万叫人搀不着，儿知道你老的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吃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咱儿兄美好独行，所谓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老葫芦瓢，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你那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扮猪花跪的磕头眼泪哗哗掉嘛， 度，中华之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的寒窑啊， 太高坐轿上八道啊， 老伴儿骑马请跟着啊，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包公段后，那欣赏过两段这个二人转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